West。 咁西呢 East。 边个教你噶？我开头都唔系咁讲嘅，你而家东西不分，哎呀，生嚿叉烧过生你啊！ 妈咪，咁叉烧英文系咩啊？ 啊，唔得啦，我要爆啦！ 嗱，听实逢星期三晚嘅敏感时刻， 由庄安怡主理嘅亲子学堂，咪知点教仔咯。 号晚嘅敏感时刻喺直播室咧，而家暂时有 Annie 同埋 Kitty 喺度嘅。Hello Annie，Hello Kitty， 你好。 系嗱，咁但系四月一号呢个特别日子咧， 愚人节。 仲有啦，仲有怀念哥哥嘅日子之外咧，就系咧我哋呢个敏感时刻嘅生日啦，咁啊七周年咯嚟到，咁所以咧今日破天荒地咧，我哋系有两个电话要打出去嘅。第一个电话咧就系、是。当然打俾敏大人先 ，Hello 敏大人， 喂，这么远那么近咧、啊，其实我都系喺直播室嘅出边嘅一个录音室啦，咁啊隔住个玻璃又拎住个电话啦，咁我真系觉得咧，好似唔知系你哋探我哋监啊，定系我探你哋监，拎住个电话啲啊，跟住我同 Annie 就双手嘛，咁隔住玻璃咁样咧， 手搭手， 但系咧喺我个呢一个录音室嘅出边咧，就个走廊嘅，又系有一道。玻璃门喎， 系啦， 玻璃门 又唔知边个探边个啦， 又唔知边个探边个啦， 就系莫莉接埋莫莉入嚟先 ，Hello 莫莉 ，Hi， 哇， Hello. 我哋一家团聚 啦。开唔到台啊，太远啦！ 好奇怪咁做节目咧，我哋而家唔系平衡空间，我哋三系两个平衡空间啊。 系， 同埋咧，好明显咧，就唔系我探你哋监或者你哋探我监嘅，好明显就系咧，我去好似动物园咁望住你。 系咯，我哋系最核心嘅动物咧，我哋最入嗰层。 有 Hello Kitty， Hello 莫莉， Hello 莫莉， 系 嗱，首先咧，咁啊，今日都系即系呢个生日啦，我哋。咁不如大家都讲少少心声先啦，问大人讲先啦。 啊，但系使唔使擦咗鞋先啊？ 擦咗鞋先都得。 因为我哋消毒擦鞋啊嘛，系啊。咁、啊、我哋就擦我哋老细鞋啦。多谢阿彭爷啊，程振鹏啊，叫我哋翻嚟收礼物啊。 嗯， 系啊。咁、啊、我仲谂住佢会送口罩添， 好失望啊。 可能佢想嘅，不过都有啲难度啦。 难买嘅，系咩？而家又话难买翻咩？前排又话松手嘅。 唔系、啊，我觉得唔难买，但系咧。如果难买嘅咧，就系、是、买到一啲好合规格嘅咯，即系发现市面上有好多系啊， 同埋仲要贵咯， 嗯， 即系你啲师奶比较精打细算噶嘛。 唔系啊，今日个口罩好靓、啊，一阵间介绍。 系、啊、依、這个一定要介绍阵间。 系啊，咁啊，Kitty 咩嘛，要我哋讲一讲感想啊，与愿望啊嘛。 系。 咁我作为呢度年资最长，因为我最老。 唔系啊，系开国功臣， 系咪噶？ 系。 咁啊，觉得好感动啦，系啊，咁快七年咯。 系啊，有唔痕唔痕啊？七年 俾人炒，我觉得好感动。唔系咁，即系唔系咁容易有七年嘅工做噶、 哦，对于 年轻人嚟讲，系啊， 啱啊，啱啊， 系啦，咁啊，有一啲好好嘅拍档啦。監製啊 ，Carmen 啊，咁樣啦，咁仲有一啲guest 啦，係、啦，例如 Eric 啊，阿 Sam 啊，咁樣啦，咁仲有啊，陳姐啊，呢啲都全部都係幫輕過我第一把嘅， 係，所以就要喺度多謝 多謝佢哋， 係啦，咁 Annie 咧就算係我哋呢一度第二內年資噶啦。 是 啊， 是啊，他还爱过你两个， 但是我一个礼拜来一次啫。 哦，咁系，但是你早加入嘛。 咁又系，因为咧就是缘分咯。我觉得即系其实大家相识都是一场缘分嚟嘅。 能够同呢个节目咧联系上，都系一个缘分嚟嘅。 系 系啊，所以我好珍惜呢个缘分咯。即系每个星期都有机会啦。阿孟大人嚟捉我嚟咧，大家倾下啲妈妈经啊，啲女人经啊咁样。我觉得即系作为一个日日对住啲仔仔女女同老公嘅一个阿妈嚟讲咧，其实系一个空间咧，可以即系行开下，轻松下咁样。 嗯， 系啦，而家真系唔系个个人都有咁嘅福气噶，系 可以行开下。 梗系啦，梗系啦。 嗯，咁咧，我咧就系、是、我哋四个之中就第三耐啦，叫做即系尾二长嗰个啦。咁好似 仲 两系咪两年妹妹？我觉得好开心啊！头先问大人讲啦，即系因为有识咗好多嘉宾啦，咁又认识到你哋啦。咁我觉得系即系翻工就冇乜翻工嘅感觉嘅，即系老实讲，我都觉得好轻松嘅。咁当然即系有正经嘅嘢要做啦，但系嗰个感觉系即系冇乜压力，同埋大家好多嘢都可以即系有商有量啊咁样。我觉得系一个好好嘅工作环境嚟嘅，系啊。咁啊，仲有好多即系听众亦都支持咗我哋好耐啦。咁呢啲都好开心嘅。咁啊，到你啦，妹妹。你走廊度，你走廊度做乜嘢啊？喺度踱嚟踱去， 佢睇动物啊！佢 喺睇动物，佢观赏下你哋，观察紧你哋。 你快讲嘢先得噶。 点啊？观察。如果你问我咧，其实咧，我觉得咧系完全真系冇谂过同你哋咁多夹到噶。呢、我真系坦白讲啊，因为咧。靓嘅靓嘅，全部都靓嘅，有质素全部都有质素，有优雅嘅全部都有优雅，全部读书又系咁叻嘅，跟住我呢个咁死嘅人，我真系觉得自己同你哋系夹唔到或者系沟通唔到啊！我开头入嚟嗰阵时候我好拗噶，因为我唔知道同你哋开啲咩话题啦，你哋受唔受我玩，即系好似小朋友咁，你受唔受我玩啊？即系有好多呢啲嘅谂法嘅，即系好惊噶，但系点知哦又唔系、啊，即系你哋个个都有好锡我啦。跟住就即好似以前讀書啲插班生咁啊，跟住對我特別呵護備至啦，尤其是敏大人啦，敏大人真係好似當我哋兩個女，即係佢已經有兩個女好辛苦啦，但係佢仲當我哋兩個係另外兩個女咁錫噶。 唔係呢個地獄天堂嘅嘢係比較嘅啫，你真係太慘啊！你嗰班波牛蝦。其实你真系丑小鸭，好似前几个礼拜我讲安徒生嘅故事， 系啊， 佢变紧天鹅嘅， 耶，系啦，我就系正想讲，我短短一年间，我冇谂过自己真系 变靓咗咁样 ，Lady 嚟啦。 系啊，但系我自己都觉得自己真系学咗好多一啲我冇谂过学到嘅嘢嘅。咁想问大人之后，咁 Carmen 啦，有好多唔同嘅身边啲同事啦，即系都会帮我啊。咁 Kitty 又系帮咗好多，真系好似姐姐咁嘅，明明佢年 我猜过你， 姐姐，你唔可以嫌弃妹妹嘅姐姐。 你俾啲咩我食啊？ 呢个情戏嚟嘅，啲姐姐妹 系咯，好惊啊！ 跟住另外咧，尤其是我好想讲嘅就系 Andy 啊， 系 Andy 系我最估唔到啊！大家唔好听佢咧，喺节目度嘅。时候咧，好似咧，即系全部嘅嘢都系讲亲子啊嗰啲啦。佢好搞笑嘅，知底下 吓系咩？ 我好想撩佢倾偈，所以我觉得我冇谂过我入到嚟系可以咁开心同埋有温暖嘅感觉咯。 嗯， 系咪好巷嘅呢个？但系真嘅， 系 真噶， 系好巷嘅，但系都系真嘅。咁啊，所以即系大家都好开心啦，做得咁、我哋就都希望呢个节目长做长有啦。咁啊，今日生日。我知道大家都预备了一些礼物送给大家，就是我们自己送给自己的。那我们听首歌回来之后就介绍一下我们有什么为大家准备了。I-N-K 美梦在小店，与你吃炸酱面，这生日太经典。凭珠儿醒思，芳心甜，自此开始发展。若是情在不变，也要与你逐年共度难忘经验。如经我手的更鲜甜。愿跟海鲜血战，每份礼物筹划过，全配合你星座，明年为求能突破，只签唱半段情歌。那日会如何度过，连你亦明谢我。 怎过，今天陪你再大一岁，仍顺得似清水。如我爱你是感激，要讲到你衰去，一生陪你每大一岁，仍洞悉你心水，不忍你流半滴泪，为了你想新居，再卖力亦无惧。日夜强力争气，每到这个日期都想给你惊喜，如家地一票能报喜，处处得有道理，礼物仲未迎合你，仍赞颂我品味，有品味送上我从前日记，竟使你快乐无比，接受我未算大气，仍当十全十美，对合照来描画你，珍惜比钻戒优美，今天陪你再大一岁，仍顺得似清水，是我知，是我知，在乎谁。 凭歌记忆有这首《年年有今日》，古巨基。继续敏感时刻啦，咁喺直播室咧，其实就有我啦，有 Annie 啦，喺直播室嘅附近出面咧，即系我哋隔咗埲墙咧，就 一点五米距离， 系啦，就有敏大人啦，咁啊亦都有茉莉喺度嘅， 嗯 ，Hi， 听唔听到啊？ 听到啊， 系啊，因为我哋今日破天荒咧有两个电话线，所以都要 feel 下系咪 OK 先？ 敏大人， 我好 OK 啊， 系好近啊， 咁阿 Kitty 咧， 我 OK。 哦，好 over over， Annie 咁 OK， 好 over over， 多谢多谢。 我觉得我哋好似做紧行动咁啦， 系， 好似系嗰啲， 但系笨贼嗰个感觉系先， 不过唔好咁讲，几笨喺呢个环境都可能偷到一幅梵谷嘅名画， 又系嗱。咁我哋头先咧就讲紧即系我哋七周年啦。咁我知道 Annie 咧又预备咗啲礼物嘅。咁啊，茉莉咧又亲手整咗啲礼物嘅。咁你想边个出场先啦？ 咁梗系茉莉啦。 好， 佢醒咗成日噶啦。 好，茉莉， 我惊阵间你哋会唔会走咗去唔做节目噶？得翻我同 Kitty 两个做，收咗我嘅礼物之后。 点解咧？ 我反正都翻咗嚟啦。 我哋收咗嫁咩？收咗啲聘礼，我唔会唔嫁嘅。我特登咧，今朝早咧走咗去整一啲 cupcake 啊，咁就喺阿 Kitty 后面嘅啫。 咁惊？好，带我睇睇先。 是啊，我就摆咗喺后面嘅，咁跟住你哋就可以攞嚟观赏下，因为连 好 perfect 嘅颜色啊， 系啦，好，我哋见唔见到啊？ 见到啊， 系 啊， 你见唔见到？ 见到啊，我要粉红色嗰个， 系， 好啊， 我哋使唔使形容下？有主题嘅呢个 cupcake， 影上去啦， 系啊， 系啊。 你 上面嗰朵系咩啊？玫瑰花 好多嘢讲嘅，几辛苦几辛苦啊！例如我妈都会咁样，而家俾你啊，俾个机会你讲下你。煮得 幾 辛苦， 其實呢首先呢其實對我來說呢我覺得這個今次整這個不是很辛苦的，最辛苦是要我很早起身 都是辛苦的 但是呢我想說呢整這個呢這個 cupcake 呢是有寓意的、因為這個上面的翻糖裝飾呢有些都是我整的，有一半我整的咁跟住 邊卷是你的 咁另外那半呢老師 我的老師和Carmen有份整的 為什麼Carmen會出現的突然間 是啊，因为 Carmen 咩啊，佢惊我真系炒我件事，同埋我觉得佢惊你食完肚痛啊，所以过嚟监察我有冇整到啲 挑丝嚟嘅 作用 啊。 我觉得你哋咧要打开嚟睇先得嘅，因为我一路整嘅时候，我都觉得自己非常之有 摆上网啊，我而家睇唔到 嘅。系啊，你记记得要俾阿敏达人睇下。跟住咧，而我哋个 camman 咧，因为我系 Lady M 特登去整嘅，跟住我 camman 咧系一路咧忍唔住系要不停喺度截住我噶啦，我一路讲嘢一路录紧音嘅时候截住我啦。佢话点解你可以咧对你自己嘅整嗰啲嘢咧咁鬼核突啦，但你可以笑得咁自豪咁同我讲，跟住连我个导师或者 Carmen 都成口反白眼我整紧嘅事啊。 喂，唔系啫，我觉得好靓， 好 精致啊。 吓，点解我啲人会话核突嘅咧？ 咪咯， 我 send 咗去 group 啦，敏达人你可以睇下系。 我而家要改啊！我要黄色嗰、那个。 哇，好叻啊 ，Andy！ 好叻啊，真系 全部黄色都我整噶。 哇，好想我正想话黄色嗰靓，仲想话咪导师嘅添。哎呀，原来你已经正经啲 嚟噶， 系啊， 系啊， 黄色嗰、那个。 因为呢排大家成日抢呢样抢嗰样咧，同埋有一个就系话你厕纸啦，同埋你嘅口罩计分表越多嘅就越富贵嘛。我就喺呢个逆境嘅时候咧，希望大家有一点甜啦，又开心之余咧。又可以咧繼續 keep 住富貴 ，keep 住所有廁紙、口罩、消毒藥、消毒物品嘅所有存量都係 OK 嘅， 係源源不絕。 系啊，唔舍得食咯。 系咯，其实呢啲食唔食得噶？上面嗰嚿翻糖， 我都明嘅，即系唔舍得食定唔敢食都要试 下。嗰嚿厕纸系有印嘅， 有一格格咁样嘛。 系啊，嗰啲印系特登嘅，因为一格格 上 嘛。 系 啊 系 啊，但系点解你喺呢一个厕纸下边摆啲咖啡色嘅 cream 咧？ 嗱，呢个好笑嘅，我个人呢啲咧好可爱。 哎呀，又系唔改即刻闻到啲味添。 哇，公仔话喺上粉红色嗰个，仲要嗨到啲咖啡。 仲要 你知唔知就系我个老师特登咧，就系话我，你知唔知我等阵整啡色嘅 cream 噶咁讲，跟住我哋先知佢真系好细心 咯。哦，即系有谂过嘅， 佢真系有谂过， 系特登嘅， 象真啲啊，可能 系。系啊，哎呀，你哋唔嫌弃就好咯。之前仲以为你要反白眼，跟住即刻走添。 唔会，我觉得好有心思哦。 其实坦白讲啊，真系好核突嘅。 唔会啦，你想唔想摆上去敏感时刻嘅 Facebook 俾大家睇下？ 冇問題啊 ，OK 啊，我覺得好靚喎， 係啊， 係啊，只係驚唔知嗰大嚿糖食唔食得落肚啫，我都係覺得 糖就唔好食啦， 翻糖應該都係一陣甜味嘅啫，可 唔係因為呢啲造型蛋糕啊嘛，我哋成日訂俾啲女做生日啊嘅時候咧。即係有啲有時整嗰啲公主啊有啲中意架車整架車啊，有啲整成個樣啊咁樣。咁但係造型嗰 part 嗰啲糖係咪叫嗰啲糖霜定？ 係啊，嗰啲 翻糖，好似叫翻糖， 翻皮。係嗰 part 咧，其實我自己個人個覺得唔係好好食嘅，但入邊又有好多時候就係個餡好食咯。 係好啊，咁我 呢個都係造型蛋糕啊，黐紙卷， 好似啊，一睇就知道啦。咁我哋就同。网友分享啦，我哋嘅听众分享啦，你有咩笑到咁啫？ 好叻噶啦，已经 我真系睇翻你影嗰张相我都忍唔住笑。 我再影靓啲啊！好啦，咁Annie 咧都有预备礼物嘅，咁不如我哋听首歌，听完新闻翻嚟咧就将时间交俾 Annie 啊。 你曾是我的高山，怎么可以害怕？抬起头，用掉雪花。这一劫彷徨得无家，再袭来难令你跪下。声线仍然变得沙哑，若退缩会被同化。明日我是仰望你的花，红着眼看你。失于进退之间，要唱可一起唱。若心有痛苦，你别要避淡。红着眼看你受伤于冷暖之间，谁自卑于漫长夜晚？仍你是这类人，我未惯。 听紧阿 Mac 林欣彤嘅《亲爱的巨人》啊，咁我哋都睇到咧喺敏感时刻嘅 Facebook 上面有好多听众嘅祝贺，多谢你哋啊！我哋先听一次新闻翻嚟，继续会有敏感时刻。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政府决定全港卡拉 OK、麻雀馆同埋夜总会傍晚六点起暂时关闭14日。至于美容院、会所同埋按摩院，进入处所嘅人喺可行情况下要戴口罩。有关场所要帮客人量度体温，同埋提供消毒洁手液。政府喺关闭令实施前大约四分钟发新闻稿公布措施。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承认新措施落实较急，实施初期执法人员会以劝喻形式处理。有市民在卡拉 OK 唱到关门前一刻说不担心受感染，有市民认为措施来得太迟。有麻雀馆的负责人批评政府没有事前通知措施是突然生效，业界没有时间准备，觉得很不合理，要求政府抗疫基金提供支援。医管局总行政经理刘家宪话：，截至上星期五，防护装备存量有2200万个外科口罩、160万个 N95 口罩、260万件保护衣，预计够用1至2个月。面罩在本地大学生产下，预计够用3个月，会继续全球直接采购。被问到一旦医院设施再紧张的时候，会不会优先治疗年轻人而放弃长者，刘家宪说医生会临床评估病人的病征和康复情况，安排支援性或者是抗病毒治疗，亦都曾经为年过90的病人用呼吸机，强调年龄并不是唯一的考虑因素。本港新增51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有17宗冇外游记录，累计嘅病例765宗。一名40日大嘅男婴确诊，系本港最年幼嘅患者，曾经被确诊者抱过。另外，出席尖沙咀 Red Mister 聚会嘅7人，至今全部确诊，其中一名确诊者嘅屋企人亦都受感染。尖沙咀美容院 Renex 一名曾经为确诊者做面部美容疗程的职员亦都确诊。卫生防护中心说，这名的美容院职员当时有戴口罩，但确诊的客人接受疗程期间并没有戴口罩，两人的距离较近，职员有机会在工作期间受到感染，形容美容院是高危的场所。日本因应新型冠状病毒疫情采取进一步封关措施，所有的入境人士需要隔离2星期。报道说预计星期五生效。另外，拒绝外国人入境的措施增至73个国家和地区。首相安倍晋三形容国家处于战后从未经历过的国难的状态，但认为日本和法国等的欧洲国家情况很不同，无法做到封城。 安培又说，即使幸运避过患者爆发性激增，但某程度上将会长期处于爆发边缘的状态，强调只要稍微的放松，疫情在任何时候扩大都不奇怪。被问到一旦东京的确诊个案激增，当局怎样应对，安培说要设想最坏情况，下星期将会商讨紧急经济对策。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21,299点，跌61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2,503点，跌8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54，日元107.1，瑞士法郎0.967，澳元0.607，加元1.418，新西兰元0.592，人民币7.107，英镑对美元1.243，欧元对美元1.09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84.14美元，卖出1,588.84美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嘅天气预测多云同埋有几阵雨，气温介乎19至22度，吹和缓至清劲嘅东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多云，风势颇大，星期日同星期一有大骤雨同埋雷暴。而家气温系20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同心抗疫。我哋必须护己护人，减少社交接触，尽量留喺屋企，避免社交聚会同到人多嘅地方。喺可行情况下，留喺屋企工作，唔好同人握手，仲要避免聚餐。做好以上措施，同心合力，防止新型冠状病毒喺社区传播。上 chp.gov.hk 了解更多防疫资讯啦。 四月二台，逆境求生。 燕倾啊，你身上面嗰啲白毛毛系乜嘢嚟噶 ？Eric 啊，好耐都冇歌手朋友上嚟同我哋见面，我闷到发晒毛啊！ 系、 啊， 有啲乜嘢方法啲歌手唔使上嚟直播室都可以同我哋一齐见下面嘅咧？ 开 live 咯！ 好、啊，我哋一于每个礼拜都约啲歌手喺我哋嘅社交平台嗰度盛话俱备，逆境底下咧嚟一个骚动开 live。 咁就一于约定你，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到5点，骚动音乐，骚动开 live。 来一点新意。 加多点坚持， 四月二台逆境求生。 明仔， 妈咪， 妈咪问你啊，东嘅英文系咩啊？ 嗯 ，West。 咁西咧 ？East。 边个教你噶？我开头都唔系咁讲嘅，你而家东西不分啊！哎呀，生够叉烧过生你啊！ 妈咪，咁叉烧英文系咩啊？ 啊，唔得啦，我要爆啦！ 嗱，听实逢星期三晚嘅敏感时刻，由庄安怡主理嘅亲子学堂，咪知点教仔咯。 10:37翻翻嚟敏感时刻，喺直播室有 Annie 啦，有 Kitty 啦，咁啊电话旁边咧有敏大人 ，Hello，Hello， 诶，仲有 Molly， 系系 ，Hello， 我喺走廊嘅 Molly 啊，大家好， 系我哋都吓， 即系三个空间， 这么近那么远嘅感觉啊， 系 系咁啊，头先新闻之前就欣赏咗 Molly 制嘅自制嘅 cupcake， 嗯， 系啦。咁大家都好滿意， 刺子吸吸 劇，係啊， 嗯，再加一排。 I'm so proud of you 啊，莫莉。 係啊， 哇！好開心，大人講呢句説話， 好貼題啊， 做 China 添，好拋啊， 好拋個人係嘛？ 冇嘢， 唔係咁易講，聽到嘅呢句。 係啊， 好，咁到你啦。 系啦，嗱咁咧啲我今日准备嘅呢个礼物咧，原本我真系想焗蛋糕嘅，咁啊但系阿 Carmen 系你应承过你焗 嘅，咁啊 Carmen 就话哎呀冇你今日会做啦，会准备呢个礼物，咁啊无谓重复礼物啊嘛，小朋友收到嗰啲一样嘅嘢唔系几开心噶， 系 啊咁咧，所以咧我就准备另一个礼物俾你哋，咁咧就系啦，咁啊系物轻情意重啦，有几只色嘅，有紫色啦，有绿色啦，同埋灰色嘅， 系咩嚟噶？ 咁咧其实咧就呢个啲期咧，即系大家都日日都即系不离口不离面嗰个口罩，我就冇买到咁咧。但系我就买咗一个咧，大家都一定要用嘅，就是、一个叫做 mask keeper。 哦，口罩套啊， 系啦、口罩套 就系 嗱呢一个咧。就有兩個 credit 要俾翻嘅，第一個 credit 就係俾設計者啦，就真係 mask keeper 嘅一班設計師， 係 咁佢哋係其實係做咗而市面上係買到嘅，咁但係咧我就睇過一個佢哋嘅訪問，咁咧就話好歡迎咧，其實個別人佢都見到有人係會自制嘅，因為其實用一啲 file 嘅嗰啲膠面嘅質地嘅 folder 咧，其實剪都可以自己做到嘅。 咦，我幾好多喎啲， 係啦，冇錯啦，咁佢哋歡迎人做之餘，但希望。都俾翻個 credit 佢哋，讚賞佢哋呢個諗法。咁我睇過嗰個訪問嘅，佢哋好有意思嘅。佢哋就係覺得一班設計師結即係一齊年初食飯咧，圍埋咁大家咧個個口罩都唔知點鬼擺咁樣。咁佢哋圍埋作為一個設計師，就梗係好多主意噶嘛。咁於是佢哋就諗咯。咁就大家拿住啲點心紙咧，就喺度摺啊摺啊摺啊咁，睇下點樣可以摺出一個可以俾大家暫存而又好即係衞生好乾淨靚方便嘅一個mask keeper 咧。咁佢哋即係經過好多嘅實驗啊，同埋即係衰咗又再諗咁，之後就設計成而家大家應該都會喺啲 YouTube 啊都會見到呢一條片嘅，教人點做，就係一個摺疊式嘅口罩。係 咪有好多人用嗰啲膠 folder 去整嗰只？係 啦，冇錯啦。咁我咧都有同佢買。幾個咁然後就根據個 size 就叫我最中意做手工嗰個女 複製， 係啦就複製，係啦咁所以第二個 credit 就俾我個女嘅， 係 啦 咁 就有 mask 同埋好 proud of Annie 個女， 係啊 thank you，proud of 個媽咧係咪？ 好 proud of Annie 個女個媽， 多謝曬，咁咧係啦，咁我就俾你哋揀下嘅，咁我最緊要多謝敏大人一樣嘢添，因為佢咧保存一啲舊物啦，又好有用，循環再用，俾咗一套咧。是可以 click 落嗰、那個click 落嗰個 folder 嗰度咧，令佢有個公仔出現嘅。 哦， 咁我令到每一個口罩都係獨一無二啦，因為有成二十個公仔咧，俾我 click 入去嘅。咁有啊，海豚啦嚇，俾咗都唔知 乜嘢嚟咩？ 係啊，你話個女嗰陣時做手工噶，成套 keep 得好靚。 我知啊，係啦，好靚嘅嗰套嘢。 係啦，嗰套嘢係 click 落去，好，總之你點開嚟睇下啦。 好好噶。 係啦，所以係每一個係即係得一個嘅啫。 哦。 係啦，咁陣間你哋可以歡迎。你哋選擇揀啦。 好，多謝 你。上面有一句説話嘅 ，Spring in full bloom。Happiness 係 depends upon ourselves。咁喺呢個時候，可能大家都會有啲唔開心啦，日日匿喺屋企咁樣。咁都希望即係其實係自己正向，咁快樂就會喺身邊噶啦。 係，好啊，多謝曬 Annie。 好，多謝貴言啦。 好。 快忘掉我，很请捉紧我，逛过湾仔，再到教堂，转季木白鸽，海已变了一条河，不过你留在海旁，雪总胜伟大过。开关冷气与灯光，皱纹和白发，风已刮到太稀薄，不过你留在海旁，自然发灿烂过。 怎么一生都即将化过，回头连衣裳都着错，偏偏识过马路就到海角。你若遗忘叫我知，我又是海默默，不过你留在海旁，说风景里是我。我的耳朵永恒迷路了，想与世继续迷藏，不过你留在海旁，说当天偶遇过。哦，怎么一生都即将化过，回头连归家都归错，偏偏穿过窄巷就到海角。在身旁，记忆方会掠过。只要你忘掉天堂，看风景里是我，失去了时日太多，捉紧了别方。 咁继续我哋呢个七岁生日嘅敏感时刻啦。 我拆礼物系咪好开心啊？ 系啊， 系有蛋糕食。 研究一番到底呢一个自制嘅口罩套系点嘅咧，真系好有心思啊。 嗯，独一无二嘛，最紧要 系好靓啊。最紧要即系个寓意啦，大家健健康康。 冇错。 这个会是历史的遗物啊，迟啲 系啊，会 留翻喺度啊。 系啊，喂，其实咧，即系讲到话，即系开生日会咧，嗱，又有礼物啦，又有蛋糕啦，咁样，咁呢啲都好似系会令人哋最大嘅感觉就系、是、啊，原来有人记得我喺呢一日出世，会觉得呢一日系特别啲嘅，会系我喺呢一日系一个中心，会为我去准备一啲嘢，即系嗰种感觉啊！突然间觉得自己主角 系 吓，呢个就系我细个啦，觉得自己生日最开心系啦，最开心个感觉啦。诶，你哋细个会唔会都期待即系生日呢一样嘢嘅咧？ 好期待、哦，因为细个真系阿妈会花尽心思帮你搞啲生日会嘅， 真系会噶，你妈 会啊，去嗰啲餐厅。即係嗰啲快餐店咧，跟住叫啲朋友仔嚟咧，咁有試過啦。有時咧就會喺屋企咯，即係可能好似大食會咁樣，即係阿媽整啲意粉啊、菠蘿腸啊咁樣，咁啊叫啲當時 friend 嘅同學仔或者鄰居咁樣就嚟開 party 咁樣，好開心喎、啊！細個，所以都期待㗎。 嗯，阿莫莉咧。 其实我除了细个，而家大个都期待噶。 妈 我会成日好惊人哋唔记得我生日嗰啲人嚟噶。跟住咧，我一到十二点钟嘅时候咧，我就会好想知道究竟边一个人记得我生日，睇下边一个人 send message 俾我咁样，我会好感动啊，觉得。跟住人越大咧，越唔想不停周街同人讲我生日啊，我下个礼拜生日啊。 我梗系唔讲啦，好核突噶嘛。讲 真的，系啦，人越大就越唔讲嘅，但系咧，其实暗砍系会想嘅咁样咯。系啊，唔需要全世界都知道，但系我会觉得。我重视的朋友，我想他们会给一个祝福我咁样。 但是不会提的嘛。 是啊， 不会提。但现在大家都只会懒到在 Facebook 那里做。 但我觉得怎样都好呢，其实有两个人一定记得的，就是自己的爸爸妈妈。 不一定喎、 啊。哦，是吗？ 哦，不是吧。 喂，你记不记得有一条片呢，就是有一个记者访问那些 个爸爸， 哎呀，我记得啊， 就睇个爸爸有几了解啲仔， 记得， 就问，哇，你个女对眼系咩颜色噶？ 跟住个女即刻掀埋眼俾佢睇， 阿爸都讲唔到，跟住嗰生日就讲唔到，跟住咧就问翻个阿妈，个阿妈真系咧如数家珍咁样，即系年月日讲晒个，所以阿 Annie 头先讲嘅嘢即系一半啱， 系就系阿妈记得，因为阿妈好痛噶，你知唔知啊？真系真系阵痛，即系十个八个钟呢啲系即系家常便饭噶。 咁你哋生日会唔会都同阿妈特登食餐饭，或者叫做同佢一齐庆祝下咧？因为我记得好耐之前有一年，我妈突然之间话：，喂，你生日咁开心，成日出街又同啲 friend 庆祝咁样，你知唔知我嗰日好痛噶？跟住佢就话。我嗰生日出嚟都功不可没噶，咁样咁跟住就话，诶、哎，其实你生日都应该要同我食下饭啦，咁样咯。 咁、啊、你系咪即刻好内疚啊？ 咁我冇，但系咁。 第一叮一声系噃， 唔系咁我平时对佢都唔差，但系咁我都又会觉得啊，咁我之后生日都可能即系未必系正日，或者前前后后都应该即系同佢食餐饭咁样咯。 哦，都怪 你， 睇嚟你都系 象 征式同佢食个饭啫。 又冇咁讲，有唔象征式系点食法咧？ 咁一定正日嘅，即系低温减一或者加一咁 系 啦， 前前后后咯。 系啊，因为有啲人话觉得其实生日系母亲苦难日啊嘛。 嗯， 吓即系。所以我发觉自己做咗妈妈之后呢，开始唔係咁注重自己生日，就真係学Kitty 话斋啦，即係世事你就觉得妈妈会同你准备呀咁样。咁而家我哋呢啲，我同敏达呢啲咪做咗呢个角色囉。即係你会好。 我觉得我哋再注重我哋自己生日呢，又係攞嘢嚟教。你有两个女啦，即係大女生日你係要去张罗啦。 係。 你细女生日既然你就係、是。大女將來得的，你細女真的不能厚此薄彼啦。 跟住 你老公生日，你又想，因為佢養頭家，你想啲女啊，總之開開心心啦，令到我哋嘅米飯翻轉。 要擦鞋噶嘛？ 我試過有一年我生日，嗰日係我將來，跟住我將來完，其實佢哋食完，即係佢哋。即系我服侍佢哋食饭啊！我生日嗰阵，咁跟住自从嗰年生日就，我觉得不如我生日唔好搞了。其实结果又系我张罗。 咦？咁我想问一下，即系作为妈妈嘅角度，即系敏达人同 Annie， 你会觉得啊个女喺母亲节嘅时候同你哋庆祝，你会开心啲、感动啲啊？定系喺佢自己嘅生日同你庆祝，你会觉得正啲咧？ 我覺得我唔會要求佢生日一定要同我食飯嘅，即係佢久不久啦，係咪啊？即係幾年咁有兩三年，因為我都明嘅，自己做個女噶嘛。即係如果佢生日嗰日冇男仔約咧，我都好擔心㗎。咁不如嗰日放生啦，係啦。咁你第二啲日子同我食飯咪得咯，冇分別啦咁樣。 我都同意敏達人呢個説法喎，即 係你寧願佢出去 happy 啊， 梗係啦，梗係啦， 煮小餐 嗱，但係我。我就好嗱，呢啲時候咧，我就好重視我個老公記唔記得我生日喎。 啊， 即係個女咧，如果佢大個啊嚇，咁佢唔記得阿媽生日或者冇同我食飯慶祝咧，我覺得 OK 嘅。 唔係啊嘛，阿媽生日都唔記得。 唔記得，或者佢唔會特登嚟揾你。如果佢搬咗出去住，或者做即嫁咗有頭家，但係佢會同我講聲生日快樂咧，其實我都 OK 嘅。但我反而就幾介意咧，如果我個老公唔記得咗我生日咧，咁我其實都真係會嬲嬲地㗎。 你 嬲嬲地咪算咯，唔使咁介意嘅。 係啊，我諗而家都要學下化啦。真 係，你有試過咩？ 人生流流長，難免有一年半年佢唔記得嘅， 會唔會㗎？ 咁又好似暫時未。 哦、 啊，咁恭喜你啊！ 振作啊，敏大人，你要振作啊！ 我冇噶啦，你最大嘅係咩啊？ 咩話？ 你哋啲女女啊，俾你最大嘅驚喜係咩啊？有冇㗎？驚喜啊！是啊是啊，生日的惊喜啊。 哦，你是生日的惊喜啊。 是啊是啊是啊。 就是我都未曾吹蜡烛，他就讲他自己的事。 我明明是我生日啊。不是你表演啊，我才是主角啊，你明白啊，他讲了。 咦，咁我呢就真係冇乜喎，不过咁可能佢哋仲細呀，即係唔禮物上佢一定好难去用钱买一啲乜嘢俾我啦，咁但係佢哋呢有嘅寫張卡咁样，咁我自己觉得呢比较感动嘅呢，我就係见到即係啱啱其实上个星期呢我老公生日，咁呢我就见到呢佢呢就真係真心真意地呢 寫咗一張卡俾我老公，咁、裡面寫嗰啲嘢咧就唔係寫俾阿媽我咁行嗰啲嚇，即係例如佢咧就寫咗啲佢哋自己兩個嘅一啲 secret 嘅一啲説話， 有閨蜜咁樣喎。 雖然我老公即係俾我及咗一下咁樣，咁同埋我覺得有一句咧我又覺得如果我老公睇咗應該開心，但我咧及到之後就有少少唔開心，就係話咧好多謝爸爸咧喺咧每一次媽咪丙我同埋鬧我嗰陣都係撐我嘅咁樣，咁呢句咧 係 點啊？ 如果係冇蝙蝠俠嗰個角色咧，足球唔會咁好睇嘅。 咁我睇到我就滴得即不是味而咯，咁、但我谂我老公就好 happy 嘅， 证明你同你老公系同一个 team 咯，一个扮恶啊，一个系扮即系哇 good guy bad guy 咪你 系。 但唔會輪流噶嘛，係嘛？ 冇啦，我已經根深蒂固噶啦，呢個 好刻畫得好深刻噶啦，呢個角色。 我記得我細個咧都好難同即係我媽慶祝嘅，即係我就係又覺得買啲禮物又唔啱啊咁咧。咁、我好記得有一年咧係我同我哥。我哋即係少少零用錢嘅啫嘛，咁咧就走落樓下嗰間文具鋪，咁啊又即係又有 budget 嘅所限啦，跟住又喺度揀啦，即係我同我哥有意見不合咁樣啦，跟住最後咧，好啦，我哋就買呢樣送俾我媽啦咁啊，咁後來咧，我覺得其實即係大多幾年睇翻嗰樣嘢擺咗喺屋企咧，應該我媽都係。即係收到嘅時候係露出一個即係嬌氣嘅表情嘅，咁其實咧就係一個好似木架咁樣啦，跟住勾著兩隻有豬鼻嘅杯咁樣，即係我哋兩兄妹就送咗兩隻有豬鼻嘅杯俾我媽做生日禮物咁樣咯，咁仲要係成日經過樓下嗰間文具鋪係一個好當眼嘅位置嘅一個貨物嚟嘅咁樣， 即係係咪獨一無二嘅？ 唔係， 定係落去都仲係見到有貨， 落去都仲見到，即係可能58蚊咁。 咁咪好咯，你好多回憶呢啲 emotional value。 係啊，但係細個好得意，即係你會好想去表達，但係其實可能大人睇到嘅時候就會覺得好搞笑咯。即係可能你買嗰樣嘢，佢又未必真係好啱用嘅。咁、但係佢又好期待你拆禮物嗰下噶嘛。 其實送禮物不嬲係學問嚟㗎，嚇、即係好難咧，係真係觸摸到人哋。喜欢啲乜嘢嘢嘅，所以咧，我会觉得就系我而家啲女送嘢俾我咧，即系一系佢就画张卡啦，一系就其实佢自己中意嗰样嘢，佢送俾我咯。 哦、 然后跟住我俾翻佢用咯， 唔系真系磨砺啦，佢都系咁噶。 世，宁愿名利抛开潇洒跟你飞。风里笑着，风里唱，感激天意碰着你，纵是苦涩都变得美。天也老，任海也老，唯望此爱爱未老，愿意今生约定他生再拥抱。风里笑着，风里唱，感激天意碰着你，纵是苦涩都变得美。天也老，任海也老，唯望此爱爱未老，愿意今生约定他生再拥抱。愿意今生约定他生再拥抱。 是怀念哥哥的日子，听过有张国荣的《今生今世》。室外气温而家20度，相对湿度89%。时间将近嚟到晚上11点啦，我哋先听一节新闻，翻嚟继续会有敏感时刻噶。 人离开医院翻屋企隔离，当地有医生工会形容是生化炸弹，忧虑引致社区爆发。英国单日新增破纪录的563人死亡，至累计2300多人不治，当局就被批评对前线医护人员保护不足。确诊病例全球最多的美国，累计超过4000人死亡，累计超过180,000人确诊。白宫专家估计，全国将会有100,000至240,000人死亡，如果不做好保持社交距离的措施，最坏的情况是150,000至220,000人死亡。总统特朗普警告，未来两星期民众的生活将会十分痛苦。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21,445点，跌47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2,517点，跌6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54，日元107.23，瑞士法郎0.969，澳元0.611，加元1.42，新西兰元0.593，人民币7.105，英镑对美元1.24，欧元对美元1.093。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87.25美元，卖出1,592.45美元。天气方面，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是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的天气预测多云和有几阵雨，气温介乎19至22度，吹和缓至清劲的东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多云，风势颇大，星期日和星期一有大骤雨和雷暴。现在气温是19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政府由2020年1月1日起，优化公共交通费用补贴计划。超出400元的公共交通开支补贴比率由1/4提升至1/3，每张八达通的补贴上限亦由每月300元提高至400元。计划下的受惠人士涵盖的公共交通服务及费用和领取补贴安排就维持不变。详情上 ptfss.gov.hk 睇下啦。 我哋大家用家信努力。不能向光明去 香港电台，我们在乎你。 哼，接我呢拳啊！ 几舒服喎、啊，借问声系咩拳法呢？ 我呢拳叫做投票拳，由四月六号开始，四大音乐节目分别有骚动音乐、轻谈浅唱、不夜天、恬淡情怀、音乐情人，同你玩游戏，感受做选民嘅意义啊！每日精选两首心水歌曲，听众登上二台嘅 Facebook 行使投票权，投中票数最多歌曲嘅听众，更有机会获得选民有礼心意包。每个节目和你投足一星期啊！ 记得留意由选举事务处孖住香港电台第二台合体策动， 音乐选民有得拣啦！ 第一个星期同你投嘅系下昼三点至五点嘅骚动音乐， 仲要记得登记做选民啊！五月二号就截止噶啦。 明仔， 妈咪， 妈咪问你啊，东嘅英文系咩啊？ 嗯 ，West。 咁西咧 ？East。 边个教你噶？我开头都唔系咁讲嘅，你而家东西不分啊！哎呀，生嚿叉烧过生你啊！ 妈咪，咁叉烧英文系咩啊？ 啊，唔得啦，我要爆啦！ 嗱。听实逢星期三晚嘅敏感时刻，由庄安怡主理嘅亲子学堂，咪知点教仔咯。 9分啊，四月一号晚嘅敏感时刻，直播室有 Annie、Johnny 啦，有 Kitty 啦，电话旁边有敏大人同埋 Molly。 Hello， 咁今日我哋庆祝紧生日啦。 系啦，嗱，生日就年年有嘅，但系对于敏感时刻嚟讲，今日就系七年之痒啦。 系， 即系其实好得意嘅，生日咧，某一啲嘅年份咧，系特别咧，有啲意義啊，或者又覺得啊好期待嘅，即某一啲年份，又或者特別恐懼嘅，即係譬如我舉例啦，譬如我講我個兩個女啦，其實佢哋年年生日都開心嘅，但係佢哋成日都講最期待咧，先過咗就係十一歲。 哦，就 攞身份证 系啦， 系啦，嗰、个系佢哋第一个最期待嘅一个生日嚟嘅，因为佢觉得十一岁真系好大嘅分别。首先可以行医道，系啦，第二，因为佢好妒忌 嘅，离家出走啊！ 佢觉得医道就系离家出走嗰条路， 好实际啊，方便 系啦，即系佢好中意咧，即系 do 啊，即系有得怼张嘢入去啦。 我觉得嗰个系自主嗰样嘢啊，好强，即系我而家唔使一定要跟。大人去排隊啊！ 係啊係，啱啱啱，即係自己嚟啊嘛，係啦。咁所以佢其實第一個期待兩個都過咗噶啦， 係。 咁跟住第二個期待咧就係十八歲， 係就換成人身份證啦。 係啊，咁其實佢哋我話佢咩咁特別啫？十八歲就十八歲咯咁樣。咁跟住咧，我大女就話咧，佢十八歲其實最期待，因為佢好想好想投票。 哦， 系，因为佢对上嗰次区议会选举咧，咁佢就陪我去投票嘛。咁咧佢就话：，我而家陪你等成九个字一个钟，但我又冇得投。 系， 哦，咁你翻去先咯，咁样。咁跟住佢话唔得，但我都好想，即系 想参与。 系啦， 佢 如果 有 得投， 喂，你就算将来佢十八岁，你同佢一齐投咧，都未必同一个队嘅，人哋计身份证号码前面嗰啲英文字母噶嘛。 哦，系咩？ 系啊， 唔系一齐排到去，然后分噶嘛？ 咁佢可能佢嗰个字母快，即系多人啲，或者你个字母少啲咁样嚟，咁你就会一先一后噶啦。但系咁嘅对佢哋嚟讲咧，因为佢哋都有份，就已经好开心。 系， 咁啊 系。系啦，咁啊，对于我细女咧，佢就我话咁，你就冇咩公民意识噶嘛？佢 咁你讲十八岁做咩咧？ 做咩咧？竟然就系话俾我听咧，哎呀，十八岁咧，因为佢而家咧自己有个频道啊嘛，喺个 YouTube 嗰度，咁佢就话，如果十八岁咧，我就可以见样啦。 哦，而家唔得噶。 嗱，其实我都唔知噶，佢话俾我听咧， 身份证啊，讲紧， 十八岁成人， 兒童新聞你冇養噶嘛，係嘛？ 唔係講緊個頻道啊，佢話即係有自己嘅， 可能佢 join 嗰陣，佢 join 嗰陣，你問佢夠十八歲未咧？ 咁佢誠實地話未夠啊嘛。咁就俾嘅，都俾佢可以 upload 嘢嘅，系啦。但系个问题就系咧，佢有一次就真系自己出咗个样，就即刻咧就收到咧一个 YouTube 嗰边嘅 email 俾佢。 哦， 哇 ！YouTube 真系咁样监听， 系啊，系啊，就即刻 send 个 email 俾佢，吓到佢咧好惊。 email 讲乜嘢啊？ 系啦，嗱个 email 咧就系同佢讲啦。嗱，由于咧你呢一个咧就系即系你系细路。 系 啦，咁样咧，所以咧，你咧就唔好将你自己个样子就摆出嚟、 哦、，protect 佢， 系啦，系 protect 佢嘅，冇错啦。 我其实我好有兴趣知道 YouTube 系点样去监控呢啲嘢，即系有 系咪有个人喺度睇嘅咧？嗬，系咪咁噶？ 我即系人肉，即系人肉搜寻啊！即系有个人喺度睇一定系，因为佢系好多种嘢噶嘛。有时譬如我哋头先拍咗我哋好开心嘅片咁样，咁跟住摆一只好出名嘅乐队嘅歌咁样，佢、真系冇几耐佢就会话俾你听噶，话呢只歌唔用得。咁样，咁呢个我明啊，因为佢喺 stream 嘅时候，即系佢 stream 嘅时候，佢系会即系有个 sound wave， 有个 file 啊，好似你而家我哋有几个 apps， 咁你一怼埋去，佢认到只歌，咁我都好明嘅，就好比我哋交论文嘅时候或者交功课咧，咪有个 turn it in 噶嘛，咁只要你塞个论文落去，佢就会话俾你听啊，呢个世界上有咁多功课咧，吓你呢个功课次几多成啊，你边度啊抄边度啊，即系呢个我觉得我明嘅，但系咧你嗰个女头先个 case 咧，喂佢。佢系点可能判即系判别到嗰个女仔系 摆咗个样， 摆个样我知，人面识 自己个样 都冇问题，但系佢点知呢个小朋友个样 系一个小朋友嘅样， 系咯系咯，一个小朋友，所以我呢个我好有兴趣知咯。 嗱，其实我真系唔知佢点解可以识别到，就正如咧，你有阵时咧去即系网上购物啊，或者认证咧，佢咪有阵时咧就唔系叫你打啲9HY 咁样嘅，有阵时系一幅图。 嗰啲佢系 I am not a robot 咁啊嘛， 系啊系啦，咁有啲系俾六幅图你，就话你揾出咧有碌嘅。即係車碌個碌啊， 或者有 jigsaw puzzle 你砌落去，係 啦 係 啦 係 啦，咁呢啲係咪其實佢即係知道你唔係啦，咁但係嗰個電腦 個 robot 啦，即係知道你係一個點講，應該係有思考嘅人，係因為佢要嗰樣嘢係需要經過思考嘅，咁而咧嗱，我試過咗，咁佢知道你係一個人而唔係一個程式先啦，因為想普通程式，所以但我唔明佢點樣我可以知道嗰個人樣係一個細路咯。 咁所以反轉嚟講，係咪真係真係一個識思考嘅人喺度及住咧？ 咁如果係咁，真係需要好多人啦。我唔明有幾多人，同埋嗱呢個我又覺得一個謎嚟嘅，同埋 Wiki 咧嗰個編輯咧，我亦都覺得係一個謎嚟嘅。 Wiki 編輯係咪係人都可以去編㗎？ 係啊，可以編啊，但係咧，其實佢會你突然間講，譬如當 Annie 有一個entry 先啦，即係佢只有個 page 啦。咁你話譬如話張安兒是男人咁樣啦，先啦，跟住搞咗冇幾耐咧，佢真係會有人同你改啦。咁可能係人即係人人皆係 editor 嘛，人人皆係編輯噶嘛。但係去到某啲位咧，如果你再改咧，佢真係會鎖你㗎喎。 哦， 即系锁咗你个 page 噶， 即系唔可以再改啦。 即系或者话啊，即系我系都要改个庄严系男人啊，咁样跟住咧佢就会锁。咁我点知道咧？第一佢点即系点知道系咪有人投诉咗我写庄严系男人咧？這个其实我就唔系好明，因为以我所知，即系以前睇下，譬如 Wiki 咁，佢系有个有一班编辑啦，或者系有一班热诚嘅人啦，有啲可能系受伤，有啲唔系。咁佢哋唔知道每个月嘅逢星期几咧，佢哋有个聚会咁啊，我成日好想去。但系而家冇啦，我谂佢都冇得去啦，佢哋 冇聚会啦。 咁所以你个女嗰、那个头先 Annie 讲佢个女嗰个情况啦，我想知道即系系咪好快已经有人话 系啊？即系佢譬如今晚 post 咧，佢第二朝瞓醒觉已经收 email 啦。咁佢就好惊啦。你知道受女咧，即 系 好未试过收呢啲嘢噶嘛？即 系后果系乜嘢啊？ 个后果咧其实佢冇后果嘅。佢个后果就系佢提你，第一你一定唔可以将你个样摆上去个 YouTube 嗰度啦，你唔可以见样啦。 佢有权封咗你噶、 哦，咁佢又冇话封佢。第二佢就一系咧，你咧就要改你自己咧系一个即系 protect， 你要改你自己系 protect 咗啲乜咧？就系、是、protect 咗你咧，系唔可以俾人写 comment。因为原来我怀疑系咪就系佢最担心嗰个危机咧，就系 危机啊， 系啦，即系或者同即系唔知啲咩人啊，睇完你条片同你啲对话。 咁呢啲一定系有前科啦。 前科有啲嘢发生过， 即系可能有啲人摆咗上去，跟住俾人即系网上欺凌咁样，咁睇完唔开心啦。 又或者欺，或者嗰啲网上骗案，系、 哦、 啦，即系你知，即系啲有啲好多，即系涉及啲咩同未成年啊，或者咩嗰啲咧，即系啲外国嗰 啲片啊， 系啦，即系好惊你私下跟住有个联系又或者点，所以佢就变成话就唔可以再讨论。 咁我谂佢一定系有程度，即系某程度上系有一啲 software 可以筛走咗。点啊？可以过滤一啲咧，佢要监控嘅嘢咯。但我觉得即系呢样嘢去到少少离题啊。讲紧监控呢样都几恐怖啊。 嗯，但系我谂个前提咧，可能真系咁啊。我个细女咧，虽然话就话即系十就嚟十二岁，但其实佢个样真系好 B B 嘅，可能真系咧，真系个识别咧系 A I 又或者咩，即系嚟个真系冇咁多人力物力，即系喺度及个细路，系咪真系个细路出咗个样咧？其实可能真系佢系真系 B B 啲，咁所以就真系 A I 都识得到。 但我都觉得呢、這个而家其实互联网一个世界嚟噶嘛，即系 cyber world 都系一个世界，即系譬如我哋听到某啲国家佢有好多水军噶嘛。嗰啲水军系多到 Twitter 都话唔知有几多个啊，然后佢就可以渗透一啲某啲思想啊咁样咯。咁但系咁多水军嚟讲咧，我觉得好得意嘅就系、是。我又聽唔到任何一個朋友話係佢自己係以水軍為生嘅喎， 係都唔話俾聽啊。 咁啊係， 匿名噶嘛。 其實你咁呢啲水軍同間諜差唔多嘅嘛，喺我心目中就係、是，因為你份正當職業，唔係你係冇一份正當職業夠膽話俾我聽嘅嘛。 湿湿的湿湿的杯干了再干，然后让干干的嘴湿了再心，一束葱一束束束光了再光，然后执着撕一张刀，一支叉变作刀，再看又再光又再看，功灰功暗共你分开至今，对更重是十字根，假使再度前生，前生的一切正苦恨，不仰望或会找到一处未吻过，或有地老与天荒，余生与一刹共祝我轻轻轻轻轻轻不过碰到你跟我亲吻，已过的已过的终不会变更，难道是翘起的翘起的终于会变更，一次次一次次烟消了再笑，难道飘着是一世是一世你便用劲，再吹又再笑又再唱，是远是近是我辗转至今，对跟错思索至今，假使再度前生。却未吻过，或有地老与天荒，余生与一刹共祝我，不过碰到你跟我亲吻， 晚上时间11:21，听过有 K 郑安琪嘅新歌《再度》。先咧，听歌之前咧，其实 Annie 就讲紧佢两个女咧，好期待自己嘅18岁生日嘅，但系未到18岁咧，讲紧嘅时候咧，就已经发现到一啲问题啦。就系、是、第一咧，就系、是、原来未够18岁咧，可能即系拍片摆上网咧，有啲channel 咧就系唔俾你放个样上去嘅。咁、我哋就探讨埋呢个即系监控个问题啦，到底点做到嘅咧？ 系啊，唔知道啦。咁但系即系佢哋感觉上就觉得即系18岁之后就好似一个界线咧，好多嘢。都可以，而家唔俾嘅嘢，总之而家唔俾。而家咧18岁啦，一踏入生日咧就俾啦。 但系细个真系好期待， 所以好期待呢件事。你哋有冇噶？即系一18岁，譬如我就要做乜啦咁样。 细个有好期待十八岁。有冇咧？有冇入戏院睇咧？ 有冇呢个谂法咧？ 细个有啊，啲男同学系咁噶。 定还是入 去是你都有睇啊？ 马会咁 系啊， 吓！但系嗰啲三级可以系暴力啊，或者系比较血腥嗰啲嘅， 或者粗口。 我 记 得我睇嗰套好似鬼片嚟噶， 吓 哦， 跟住真系咗几年。啲人出生人唔好睇鬼片噶嘛，会黑运噶嘛。我见证过好似真系真嘅。 但系你哋有冇喺十八岁生日嗰年有啲好特别嘅庆祝？即系你而家仲记唔记得嗰一年系点样过咧？我已经唔记得咗啦，其实。即系嗰阵时就好似好期待，但系到真系发生嘅时候，又好似冇乜特别咁样。 我就睇啲剧咧，嗰啲譬如啲韩剧啊，尤其是唔知点解佢哋成日咧觉得咧，即系成年啦。嗱，其实韩国就唔系18岁成年嘅，佢哋好似后少少，唔知19定20咧，先叫做成年嘅。咁一到成年咧，嗰啲韩剧入边嗰啲家长咧，就一定咧有一件事就系教佢哋嗰个啱啱成年嘅子女咧就饮酒嘅。 哦。 即硬系有呢场戏嘅，吓就即系好似好 symbolic 嘅呢件事。 咁佢哋要投身社会嘛？ 系啦，咁同埋佢哋同埋佢哋饮酒有啲仪态，即系有啲规矩啊。即系譬如拎住即就帮啲长辈即系点样斟酒咧，就话只杯仔咧要摆喺个手掌上边，咁然后就斟完之后咧，你要俾长辈咧就递咧双手递俾佢啦。咁但系个自己跟住到自己斟啦，自己饮嘅时候咧就要咧将一只手揸住只杯，另一只手咧就要遮。遮住嗰只杯，然后自己块面都要撇过去，侧面咁样饮，饮完再撇翻过嚟前边咁样嘅，咁佢就觉得即系个爸爸或者个阿妈就会咁样去教自己成年嘅子女饮酒嘅。嘅仪态 咁古代嘅，但系呢件事 唔系，佢系现代 都系咁，都系要拧嚟拧去嘅。 系啊，系个礼貌，你都对长辈啊，吓、哦，或者你对上司或者系啦，总之对长辈就要咁样先系有礼貌嘅饮酒咯。 哦，咁所以其实睇三级片啦、啊，跟住然后可能饮酒啊，呢个即系买酒啦、啊，叫做系咪、成年，我18岁咧收到一个生日礼物，到而家都仲喺屋企嘅，就系、是、同酒有关嘅，就系、是、我当年嘅同学，应该我谂系中六。到或者中七啦，即系18岁嘅时候，跟住咧佢哋买咗一支玻璃樽嘅酒，跟住有几个 friend 啲嘅咧就喺上面签名啊，跟住写啲嘢咩 enjoy your crazy 18啊咁样咧，咁跟住就哇跟住好开心啊，跟住就冻喺度啦。咁到而家即系我话搬屋啊等等咧，都一路即系带住佢啦。佢又好神奇，佢冇蒸发嘅，我以为即系嗰啲酒咧点都会走咁啲噶嘛，佢又冇少到乜滞嘅。 你有冇开过个樽盖？ 冇就冇噶啦，存得好好、啊、喎。 嗰啲即系啲贵酒啊，咩白兰地嗰啲啊，红酒嗰啲。 唔系啊，佢系好 cheap 嘅啤酒嚟嘅，就系一支玻璃樽嘅啤酒。 咁你冇开？哎呀，我话俾你听，我有支绿宝啊，摆咗，我要饮绿宝啊，摆咗我谂有20几年啊。我个女未出世摆到喺雪柜度， 吓仲摆喺雪柜啊？ 因为冇啦嘛，嗰阵跟住我又 佢知而家出翻咩？ 而家出翻嗰只系唔系嗰种樽嘅？等于你用家嗰个 绿宝个樽系咪会突出嚟啊？ 有点点噶嘛， 系啦， 咁样仲喺度嘅。其实佢唔会好走嘅，佢嗰啲同埋酒嗰啲，随时都摆几廿年啊，或者系。 起碼二十年噶， 係仲純啲添啊！不過你話你係啤酒， 啤酒嚟， 啤酒就真係唔知啦，啤酒。 但我唔會飲噶啦，已經 太留念噶啦。 但係幾開心嘅，即係而家睇翻嘅時候都，即係可能嗰陣時啲同學仔即係都係十七八歲嘅時候諗嘅就係諗啊，你大個啦，可以做呢啲啦咁樣咯。咁莫莉咧，莫莉你記唔記得你十八歲嘅時候係做咩？ 剛才我說過我有去看這個 三級片啦， 我印象中我記得呢我那個年代呢都還有時是興去桌球城啊，因為都是要18歲以上才可以去的，跟住那陣時我就真的第一次踏足桌球城，即係點樣去嗰啲桌球嗰啲叫咩？桌球城你叫鋪頭啊？係啦，去篤波係點嘅？之前係唔知嘅咯，係啊，係啊，所以我都覺得幾新奇嘅嗰陣時。 嚇，或者下次試下咧，十八歲入去買個六合彩咯。 啊，都係喎， 睇睇個運數啊嘛。 係喎。 来我电拍天夜马路，披荆斩棘都拥抱，陪你倒数，陪你倒数，十秒天荒与地老，谁忘掉了交友圈道，全部做分晒一套，派对也好，葬礼也好，誓要一起跳着舞。 新闻报道， 晚上十一点半，由郭婷晶报道新闻。政府决定全港卡拉 OK、麻雀馆同夜总会傍晚六点起暂时关闭14日。至于美容院、会所同按摩院，进入处所的人在可行情况下要戴口罩。有关场所要帮客人量度体温，同埋提供消毒洁手液。政府在关闭令实施前大约四个钟。大約四分鐘發新聞稿公布措施，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陳肇始承認新措施落實較急，實施初期執法人員會以勸喻形式處理。有市民在卡拉 OK 唱到關門前一刻表示不擔心受感染，有市民認為措施來得太遲。有麻雀館負責人批評政府無事前通知措施突然生效，業界沒有時間準備，很不合理，要求政府抗疫基金提供支援。政府將會安排專機接載滯留秘魯的港人，當地時間星期五由利馬飛往倫敦，轉乘其他航班回港，費用由用者支付，大約要3万至4万元。有旅居秘魯的港人說，當地街上不時有軍警巡邏，特別截查亞裔或歐美遊客，要求他們返回酒店。滞留的港人要去利马机场乘搭专机，一啲都不容易。协助滞留秘鲁港人的公民党立法会议员谭文豪说， 有港人因为持南非护照，中国领事馆拒绝签发外出的许可证，亦都有为港人包车的当地旅行社坐地起价。日本因应新型冠状病毒疫情，采取进一步封关措施，所有入境人士需要隔离两星期。报道话预计星期五生效。另外，拒绝外国人入境的措施增至73个国家及地区。首相安倍晋三形容国家处于战后从未经历过的国难状态，但认为日本和法国等欧洲国家情况不同，无法做到封城。安倍又说，即使幸运避过患者爆发性激增，但某程度上将会长期处于爆发边缘的状态，强调只要稍微放松，疫情在任何时候扩大都不奇怪。被问到一旦东京的确诊个案激增，当局如何应对，安倍说要设想最坏情况，下星期将会商讨紧急经济对策。12名香港电台节目顾问团成员下午到港台和广播处长梁家荣会面。成员之一的立法会议员莫乃光说，他们向梁家荣提交网上收集的大约25万名市民联署，表示支持香港电台的节目制作。他认为梁家荣有聆听成员的意见。莫乃光又说，见到港台近期受到外来政治压力，作为顾问和市民，他们向港台管理层提出四项要求，包括承诺捍卫编辑自主，继续维持公共广播机构的使命，制作新闻及时事节目，以及不应因为节目内容而对员工及编辑人员以至记者作任何秋后算账。他们大约一星期前去信希望约见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腾华，期望作为节目顾问向他表达意见，至今未获回复。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21329点，跌59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2505点，跌7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 7.753， 日元 107.19， 瑞士法郎 0.967， 澳元 0.611， 加元 1.42， 新西兰元 0.594， 人民币 7.101， 英镑对美元 1.24， 欧元对美元 1.09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82.8美元，卖出1588.96美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的天气预测是多云，有几阵雨，气温介乎19至22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多云，风势颇大，周日同星期一有大骤雨及雷暴。而家的气温是19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同心抗疫，我哋必须护己护人，减少社交接触，尽量留喺屋企。避免社交聚会和到人多的地方，在可行情况下留在屋企工作，不要同人握手，还要避免聚餐，做好以上措施，同心合力防止新型冠状病毒在社区传播。上 chp.gov.hk 了解更多防疫资讯。 无论是 真声、假声、 大声、 电话声、 好大声， 大家招把声， 我哋都会紧守岗位， 为大家发放正能量， 同全港市民过一个开心嘅晏昼。 星期一至五晏昼1点到3点， 香港电台第二台， 李志刚、 超 B、 罗敏忠、 阿土、 美联康哥。 CIBS 首尔之音 K-pop 以外，戏曲轻音乐。 CIBS 你的平台，亦是多元的平台。 学界超声道主持 Miss V 钟杰良， 大家好，我是宝良谷骆杰成，1983中学的中四级学生，我叫郑伟恒，英文名叫 Wayan。 在2019年的7月份暑假的时候，我和我的拍档 Justin 一起参加了2019年的香港 4DFM 数理科学创意比赛，仲好好彩咁攞到初中组嘅冠军，之后仲晋级咗去韩国嘅决赛添。 逢星期六晚上九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学界超声道》。 敏感时刻 Lady M 计划，敏感时刻 Lady M 计划，敏感时刻 Lady M 计划。 嚟到第三集啊，关于咖啡呢个系列啦，依然请嚟咧个关于咖啡嘅特别 workshop 嘅老板娘 Gigi， 同埋佢嘅背后军师，佢嘅老公啊，系啊，嗌佢做 Gigi 老公啦， 我哋其实可以叫佢做慧伦嘅， 哎呀唔好啊，唔好啊，唔好啊，系啊，唔好啊，我哋千祈唔好嗌佢做慧伦啊，翻去 Gigi 老公啦。好啦，今次咧会讲嘅咧就系唔同地方嘅文化，因为咧古代嘅人，我喺捉到鱼咁啊烧嚟食，烧完之后我发现哦原来食得噶喎，好味噶，咁啊食噶嘛。咁但咖啡豆呢样嘢，我听你哋咁讲过，原来系用唔同嘅方法，仲要咁样抽丝剥茧先至走去整到一粒咖啡豆，再特登走去攞去冲嚟饮，再加糖啊，唔同嘅钻研啊咁样啦。我想问一下，第一开始嘅时候，咖啡呢样嘢边一个人谂到嘅呢？ 咁一開始講咖啡嘅第一杯咧，其實都好難去追究啊。咁但有好多故事性去講嘅。咁有啲人就講牧羊人嘅故事啦，係關於一啲放牧羊人咧上到山，咁啲羊咧就食咗一啲咖啡嘅果實之後就好興奮啊咁樣。咁從而再諗會唔會咖啡有一種特別嘅藥用成分喺度啊嗰樣嘢啦。咁亦都有啲文獻有講到咧，其實就係同人類嘅起源有關啦。咁因為相傳啦，即係發掘到人類嘅祖先猿人嘅英文名叫 Lucy 嗰個啦，咁喺側邊咧就揾到一啲咖啡樹嘅化石啊，咁亦都可以係斷定咗咖啡同人類嘅起源。如果喺呢個推斷上面咧，係真係有第一棵咖啡樹嘅。咁跟住落嚟講咧，就係佢咁啲第一杯咖啡點樣沖煮咧，甚至乎有人講過咧，就係山火燒咗咖啡樹林裏邊嘅咖啡樹木，咁聞到好多嘅香味，跟住亦都有啲人咧執到啲果實之後咧，就拎去磨粉啊，再煮啊，就飲啦，咁嗰樣嘢。到最後亦都有啲解釋係有呢個藥用價值啦，試過可以醫頭痛啊，或者醫痛症啊咁嗰啲。咁喺以前嘅西方咧，亦都攞嚟做藥用嘅用途啊。咁呢啲嘅故事咧就有好多唔同嘅就係上網嘅版本咯。咁但係要飲第一杯咖啡嘅話咧，再睇翻意大利飲咖啡嘅文化已經去到講到1900年啦，即係可能差唔多有一個世紀之前。 1900年喎、 啊，嗰、那個就係咖啡機嘅生產年份啦。咁即係話推斷翻佢1900年之前已經有人去飲咖啡啦。咁亦都有好多人講係1980几年啦，100几多年嘅時候已經好多人講，甚至乎有好多相傳係飲貓屎咖啡啦，亦都有過百年歷史啦，亦都係荷蘭殖民地去揾一啲咖啡豆啊咁嗰啲，所以第一杯咖啡究竟點樣去推斷出嚟咧？就係連我自己都好想知道。 哇！我發現咧，聽咧 Gigi 老公咧講故仔好好聽喎、啊，連史前嘅嘢都可以講埋咧，即係我覺得呢啲故仔真係我完全冇諗過喎，同埋冇諗過關於咖啡呢一樣嘢，原來背後有咁多唔同嘅文化，即係我以為學煮咖啡、咖啡師，即係只係對唔同嘅咖啡有興趣，或者煮嗰個烹调或者个豆有兴趣啫，原来背后嘅历史咧都要有咁多嘅资讯或者咁多嘅了解嘅，所以你攞到奖系实至名归嘅，系应得噶。但我想问啦，即系头先就讲咗就话原来好耐之前即系猿人嘅年代已经系有咖啡呢一样嘢啦，但系其实之后咧就已经去到唔同嘅世界各地有唔同嘅文化，例如我哋香港会有丝袜奶茶啦。嗱，我想问一下啦，唔同地方嘅文化你又知几多？有冇一啲古仔又可以同我分享一下呢？ 唔同國家文化有唔同範圍嘅咖啡，呢個係一定嘅。例如日本啦，日本其實已經係打仗二次世界大戰嘅時候，打仗嘅時候已經開始飲咖啡。咁而咖啡呢樣嘢係入口嘅，咁喺當年嘅日本咧，或者甚至乎而家都冇種植咖啡豆嘅。今時今日去到 即係科技咁發達，而且係日本啦，佢哋都冇生產咖啡機。咁你話咖啡機呢啲去到今時今日咁普及，以日本嘅知識，冇理由唔識得整一款咖啡機噶嘛。但係今時今日佢哋都仍然唔做嘅，就係用一啲用手沖啦，用虹吸啦。我諗飲咖啡喺日本係一個大文化嚟嘅。咁即係呢樣嘢又係唔同人飲嘅咖啡，所以日本人飲嘅咖啡咧，又可以推斷翻佢哋以前咧飲啲咖啡係比較窿啲嘅。曾經有啲人話過係日本人啲老煙槍飲啲咖啡要好窿嘅，佢哋飲佢哋味蕾咧就可能飲一啲咖啡要好濃嘅、好苦嘅咁樣，咁就一定要煮咖啡咁樣先至提煉到咖啡嘅。咁就所以飲日本咖啡，如果地道嘅咖啡廳咧，啲咖啡豆都係偏黑嘅，偏深烘焙、極深烘焙嘅。咁呢個日本自己嘅文化啦。咁另外意大利啦，意大利又追捧一啲都係好濃嘅咖啡，而且好細杯嘅，咁亦都係好多油脂豐富嘅咖啡。咁又關於佢哋國家以前係可能南移北移嘅，咁可能南移嘅勞動階級中意飲啲咖啡好苦嘅，要一啲好提神嘅咖啡，咁佢哋飲一杯好細杯嘅咖啡嘅啫。咁北方意大利人咧又會飲得冇咁苦嘅，咁樣又唔同嘅國家，甚至乎去到美國啦，美國咁以前叫舊金山啦，咁舊金山飲嘅咖啡原來相對起其實佢哋飲嘅咖啡嘅濃度咧又比較低啲嘅，咁有唔同地方出產嘅咖啡都唔同，甚至乎我哋香港啦，飛沙走奶啦，咁呢啲都係我哋自己香港嘅文化咯。 咁即係嗰個絲襪著過係咪真㗎？ 呢個要問啲奶茶王啊，如果我都想拜後啊，應該要跟佢哋學下，係咪會唔會有啲特別嘅沖煮方法？ 但係其實咧，咖啡呢樣嘢真係而家去到好多唔同地方都已經有唔同嘅文化，同埋已經大行其道啦。但係其實咧，我啱啱對上嗰次咧，即係上年啦，去泰國嘅時候咧，都見到已經開始越嚟越多咖啡嘅鋪頭喎。 係啊，因為其實咧泰國咧，佢好耐之前你見佢啲山全部都係種鴉片嘅。咁後屘其中 金三國 係啦，咁其中有一個公主咧， 種錯咗咖啡豆。 唔係個公主唔想嗰啲農嗰啲國王同公主唔想嗰、那個農民咧太過依賴一個鴉片毒品嚟做，咁佢就一把火燒曬所有嘅鴉片山。咁啲農民冇嘢做噶嘛，咁佢咁呢樣嘢係我個泰國同學講翻俾我聽。咁佢哋係點咧？個公主咧就幫佢哋不停咁燒，但你知本身個鴉片佢種咗落去嗰度，佢要即種咗個根度嘅泥土都會有影響噶嘛。佢哋要不停咁樣去等啲植物種翻出嚟，又再燒過，咁重複咁隔咗好多年，佢哋先去開始將呢個嘅咖啡樹真係真真正正咁樣種咗出嚟咯。 原來泰國嘅咖啡背後原來有個咁樣嘅故仔嘅。 咁同埋咧，泰國你會覺得以前我都冇乜點飲到泰國嘅咖啡嘅，咁點解咧？因為泰國嘅咖啡其實都有一段好長嘅歷史嘅，只不過佢唔外銷，因為你都知道咖啡而家越嚟越犀利啦嘛，咁所以之後好多外國嘅人都會投資落去，但佢哋唔可以買個地嘅，佢哋只不過同啲農民合作，佢哋就合作就做一啲處理廠出嚟去幫佢哋，咁所以咧開始咧就會有一啲泰國嘅豆去流出泰國外面咯。 咁如果聽你咁講，而家泰國嘅咖啡文化或者佢哋嘅咖啡產業係咪都已經係好好嘅，已經去到？ 其實不論是咖啡的產業，而是它的咖啡文化都很好，是很好添。譬如他們其實都已經出了很多個世界冠軍的了，譬如拉花的又有獎項，另外最近2018年其實他們都出了一個紅級壺的冠軍，我都有去過他們那裡，哇，好，真的是很好喝，很厲害咯。他們 即除了泰國之外，其實呢我知道他附都不算叫附近，即都是我們東南亞地方，有一個地方呢也都是個文化是非常之鼎盛，因為我成日都追韓劇，韓劇咧經常性咧都一定要話喂飲杯咖啡先啦，即係經常性都係咁嘅。韓國嘅文化係咪都係咁犀利嘅咧？ 其實韓國我覺得都幾好㗎，因為佢韓國咧好多咖啡廳咧都好值得去嘅，因為佢哋裝修全部都好靚嘅。咁但咖啡豆咧，佢哋就冇自己種植嘅，以我所知佢哋都係依賴好似香港咁，我哋依賴國外嘅入口商去入口嗰啲山豆去，但佢哋都好多會自己烘焙嘅。咁同埋嗰度好多，以我睇過咁多間，好多都幾靚仔添。 其實唔係好幾多，全部啊。 我上次去幾間咧，都好多好型嘅。咁同埋我幾欣賞佢哋嗰啲裝。 修啊，好多都好有特色，好靚咯。 係嗱，去到呢度，我反而好想問一下咧，阿 Gigi 老公個問題啦，即係對於咧，Gigi 咧去到韓國，竟然唔係欣賞你最有興趣、最熱愛的咖啡，只不過欣賞嗰度嘅咖啡靚仔，你有咩睇法咧？ 啊，都好嘅，可以見識多啲啊！我哋可能我哋公司就係爭呢一個部分。 嗱，咁啊，講完唔同嘅文化啦，都知道咧，其實咧有一啲咧就係、是、關於咧頭先都有講過，就係呢個貓屎咖啡豆呢一樣嘢。不如就休息一陣間先，咁一首歌時間翻嚟再解釋下或者分享下究竟貓屎咖啡豆有啲乜嘢咁勁，可以去到咁貴嘅咧？ 整理我的小房间，谈了太多恋爱，花了时间，我的理想还没去实现。一个夏天我还记得，说分手的是你不是我，和你认错了，现在后悔了，我没兴趣来过。 敏感时刻 Lady M 计划， 一 首歌翻嚟啦，头先咧都讲咧就系唔同地方咧关于咖啡嘅文化，讲到有一啲咧系真系会做占卜噶噃。 嗯，系啊，咁譬如好似我哋有啲土耳其咖啡啦，咁土耳其咖啡咧其实。如即老实讲，我就唔系好中意饮，因为我觉得嗯好浓，同埋佢就好多嗰啲好多好多细微嘅粉，因为点解咧？佢冇隔噶，佢用一个容器，然后将所有咖啡粉毒好幼嘅咖啡粉放落去。但我哋饮完之后咧，啲人咧系会系要有个 purpose 嘅，佢系要睇个咖啡杯入面呈现咩图案，咁、然后个图案就佢哋会做一个占卜咯。 即系喺土耳其真系大部分嘅餐厅都系咁噶， 随街就有噶啦。 哦，咁 common 噶， 好似咧我哋宵夜食咁样噶，我哋宵夜食咁样喺侧边啦，咁亦都有啲人咧会有个沙堆，咁然后咧佢哋咧就会用嗰个沙嘅热力去令到嗰个咖啡发滚咯。 嗯，即系原来喺土耳其，即系个咖啡咁都几好一个嘅文化体验嚟嘅，即系俾翻同一杯咖啡嘅价钱，我仲可以前程问卜埋。嗱，但我想话啦，即系讲开呢个价钱咧，我知道就系呢个猫屎咖啡就系全咖啡界里面系最劲嘅咖啡豆，而家仲系咪咧？系咪老公答啊？定系你答啊？ 其实而家最贵嘅咖啡唔系猫屎噶啦。 吓，咁辛苦要啲猫食完屙出嚟，跟住我哋再饮，已经唔再系噶啦。 好唔人道啊，大佬。咁其实咧，猫其实而家最贵嘅咖啡豆，我哋叫艺记，艺记咖 咩嚟噶？日本出产噶？ 唔系，唔系啦，个名好似系咪？其实唔系嚟嘅，艺记系喺佢个种子咧系喺埃塞罗比亚嘅。咁然后跟住佢咧就有啲人佢就带咗去巴拿马啦，因为巴拿马嗰啲风土啊乜都好啲啊。咁佢就种咗有好多个地喺巴拿马好多个地方种咗出嚟嘅艺记，甚至乎哥斯达黎加而家都有嘅。佢仲系一个比较高品质嘅咖啡，即系好似一个苹果咁。点解日本富士嘅苹果会好会咁贵会好食啲？咁点解我哋我哋譬如华盛顿苹果又会爽啲？咁点解又但相对性价钱又冇咁高咁样咯？即系佢嗰个地方佢种出嚟嗰、那个艺记咖啡系嗰、那个味道会比较出众咯。所以同埋佢哋会有拍卖，咁 即系好似日本吞拿鱼咁啊？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哇你啲比喻成日都比喻得好好、啊， 即刻贴地翻好多系咪？是晒豆又话晒咸鱼啊咁样， $880+，系啊，上 至少$80一个名系， 系啊， 竞标$801一磅， 一磅啊，$801一磅， 哇，几千蚊港纸先一磅啊， 一磅炒完出嚟冇一磅嘅，大概得400g左右咯。餐厅咧，其实 YouTube 有个片段咧，就系讲一杯咖啡400几蚊港纸啊，点一杯400几蚊嘅就系讲紧801嘅 Geisha，即系你要俾400几蚊先至饮到一杯咖啡。 咁我想问下啦，而家即系我成日听越南嘅咖啡啦，譬如听到头先你都有讲泰国嘅咖啡豆啦，非洲我哋都成日听好多啦。我想问下啦，而家边啲地方出产嘅咖啡豆系最好嘅咧，或者我哋最常听到嘅咧？ 最好啊！ 全世界四大就系巴西、哥伦比亚、越南啊，同埋非洲 最多。 最多，但是因為最好的定義你是用價值去評還是豆的質素咯。通常如果豆的質素好，競標的價錢就會大，那通常會去一些小的國家，就不是去一些大生產國，因為多數都是一些莊園培植啊，或者是悉心打理的莊園，都是小莊園。剛才講巴拿馬的藝記，可能是它有個莊園很出名的，那它主力都是得有18塊田的，那它可能摘的時候，那個年產量可能只是得靚的豆拎出去競標可能都係得個兩噸啊三噸啊，其實一個好少數，應該冇咁多添。咁如果一講個量多咧，就頭先講四大啦，就有啲可能係商用價值高啲嘅豆咯。咁但係而家因為好多都會有個處理廠去處理啲咖啡豆，令到提升個質素。咁、那個價錢嘅係評為最好啦，還是係豆原生種最好就個品種或者最好咧，就要睇。睇有咩風味而定 啦。咁今集咧，即係我學識咗好多嘢，關於豆上面嘅知識咧，我冇諗過原來係咁多背後嘅故仔啦，咁多佢嘅歷史啦，或者文化上面嘅嘢嘅，甚至乎而家原來藝記咧，唔知係日本嘅，原來喺咖啡豆界裏面都係非常之出名嘅一個豆類嚟嘅。真係有啊！係 啊， 咁貴。試 下，唔係個冇嗰只801咁貴。 咁貴，我驚我試完之後係啊，唔知道啊。 等你衝。 哇！你俾咁貴嘢我試下啦。好啦，咁今日咧 ，friend 其實係 Gigi， 咁啊下個禮拜咧依然都有 Gigi 喺度啦。繼咧上次嘅炒豆或者嗰個豆嘅認識之後咧，今次我要真係買牙就係、是、學煮咖啡啦。好啦，下個禮拜再同 Gigi 同埋佢嘅老公傾偈。Thank you， thank you。 公车有些隆重，要攀到800公里其实很干燥，就算樱花会飘高，但爱飘如瀑布，像我习惯用艺地转速，要挑战个个挑战有些残酷，要真性次次真性其实很虚耗，就算风筝会飞高更想飞向路中，像我在捍卫心的岁数，其实是我喜欢低半度，还是闹事太乱不愉快，就算想得有多高偏偏不爱追逐，就算撑撑到都很热闹，放低气再放低开有些难度，放低我我放低我其实很出众，望向天空有多高更想起雾成中，像我在捍卫生的岁数，其实是我喜欢低半度，还是闹事太乱不愉快，就算撑撑到都很热闹，就算星线能飘高但我低调来到，别怕千般武艺众人不知道，也想用足，看错书永远低跌宁愿失操控，要挑战个个挑战有些残酷，要真性次次真性其实很虚耗，望向天空有多高更想起无成中， 而家听紧嘅系 Janice 蔚蓝嘅歌曲叫《低半度》。 系咁啊，今晚我哋生日快乐啦！多谢晒咁多位听众嘅留言啦。 Thank you， 拜拜。